one curse. 聖誕快樂啊！祝大家咁咧就我哋頭先咧就講到我哋有幾個罪啦，有四個罪噶啦。咁啊，最喜愛嘅東頭係邊一集啦？ 啊， 最覺得離奇嘅案件係邊一單啦？啊，同埋最痛恨、最同情嘅兇手。跟住落嚟咧，想問下大家咧，其實你有邊一個兇手、邊個罪犯咧？你最想去探佢，同埋想問佢一個問題係乜嘢問題咧？ 我講先啦，其實咧我就唔係好想見呢個蘇錦棠嘅啫，但係咧我亦都好想見佢，亦都想問佢一個問題喎。咁佢當晚咧係用乜嘢方法咧，去將個女地勤挾持到去太和村嗰邊咧，行到去林村河度咧？ 邱曉燕哦， 係啊，冇錯。而佢用咩方法可以挾持佢，而令嗰個女事主係冇反抗或者冇 大叫 大叫啊之如此類嘅？我想問佢哋用咩方法咧，就係呢個。因為我又覺得好有興趣咯。 用咩方法？因為嗰日我都即係去實地考察過一次嘅。咁嗰度夜媽媽其實就除非真係跟佢走嘅啫喎， 係啊冇錯啊，嗰條路都幾遠㗎根本。 係啦，即係究竟係咩方法咧？ 唔係即係挾住，即係話 住佢。 係啊，即係話槍有槍嘅，篤住背脊嗰啲。 我諗佢有刀， 刀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諗佢都係諗住劫財。 但係你明唔明啊？你如果喺夜媽媽，你喺個同一個女仔行緊，你把刀咁拮住佢，或者跟住行啊咁樣， 會睇到 好礙眼㗎嘛？ 佢可能咁樣攬住，攬住咁樣 都有機會。 係啊， 或者揾啲膠袋嗰啲嘢遮住啊。 把刀行住佢條腰咁樣咯， 係啦， 都可能。 咁但係佢都幾熟手技工喎。如果唔係都會騰騰震㗎嘛，係咪先？都未必㗎。 其實邱曉燕真係，我覺得佢真係咧好無辜， 死得好唔抵。 仲有一樣嘢，你個蘇錦棠，你要錢你咪攞咯。係咪先？你做咩要人殺人？ 佢都俾咗過去佢個提款卡密碼。 唔係咯，根本你咪攞咯，係咪先？冇話唔俾你啊！咁你做乜嘢要殺人啊？係咪先？而且嗰啲數目又係好少，揾幾萬蚊，你只係勤力啲做嘢，儲都儲到翻嚟啦，係咪？ 如果佢可以正常咁諗嘢，佢就唔係咁，即係呢個唔係蘇錦棠啦，可能。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依單案亦都牽連到咧另外一個男仔咧，我哋當年都有講啦，即係我自己都聽到喊，就係嗰個男仔咧，就係阿邱曉燕嘅前男友啊嘛。就係俾警察咧拉咗翻佢去啦，即係當佢係疑犯啦咁樣對待。 哦，佢精神失常咗， 黐咗線。 係啊，係啊。 咁我哋就訪問佢阿叔啊，好似係咁。 表舅父好似。 表舅父嚇，都慘啊！即係見到佢咧，即係成沓嗰啲資料一沓一沓咧擺曬喺度咧，即係仍然係憤憤不平咯。即係冇辦法為佢個侄咧，即係攞翻個公道。咁樣你又真係又係一世㗎啦。 又毀咗一個大好青年嘅一生啦。 係啊， 就算要真係將佢幫佢追討或者各樣咧，都好難嘅，因為點解咧？佢已經係一個唔正常，或者佢記憶已經係唔清楚， 冇意義 嘅。係啊，冇乜意義。 而家你幫佢追討啲乜嘢賠償啊，甚至乎啊，乜嘢都好。 佢冇可能話俾你聽，係啊，我打佢，咁點啊？係咪？佢唔會同你講呢啲嘢。 總之你係唔會追討得到咯。 係冇錯，真係做唔到。 係啊，咁阿 Maria 咧？ 我 啊，唔係阿一係阿 周圍 走 先，係啊，我就 最想探嘅， 我最想探嘅咧，其實佢已經放咗出嚟㗎啦，正常就我最想探順天村滅門案嘅兇手啊，唐兩星女士啦， 係呢個好似 好耐啦， 九十年頭嘅呢個， 呢個係啊， 係啊，因為佢話好似話判咗醫院零兩年定幾 兩年啊，兩年 毒蛋糕啊嘛，整個毒蛋糕俾屋企人食 啊，點解我咁想探佢咧？咁如果大家有聽翻呢一單案嘅時候咧，就會記得佢係整咗毒蛋糕嚟毒死屋企人。 係啊，毒橙汁啊嘛，同埋。 嗯，咁但係我想問佢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既然製造咗毒蛋糕出嚟，你又會選擇去用即係自殺成功率好比較低嘅割脈啊，同埋上吊嚟自殺咧？點解如果你係一心求死嘅話，點解你唔食毒蛋糕咧？ 嗯，點都好似自己喺度食噶嘛，係嘛？ 呢個問題我都有諗過，佢冇食， 佢冇食咩？ 冇食 啊， 冇食， 冇食到。 佢點解唔自己飲翻果汁，或者飲食埋啲蛋糕 啊？一齊可以死噶啦，咁就 佢根本點解會用割脈去自殺咯？真係好奇怪咯。 因為我聽過安西教練講咧，割脈自殺嘅成功率其實好低， 咁佢未必知嘅，可能佢反映佢 除非擺喺個浴缸度啊嘛， 覺得好深 咯，啲水係咁， 好唔係好多人都仲係以為割脈會死噶嘛，好易死噶嘛，同埋即係一種對自己懲罰嚟噶嘛。 除非佢覺得好深好深，即係直情割到斷咗，咁佢有機會真係失血過多嘅係。 但係佢有蛋糕喺度，咁方便快捷咯。 係咯，我又點解唔飲份果汁啊？或者 我好似記得係咪話有老鼠擔走個蛋糕啊？ 死咗幾隻老鼠喺度，咁嗰幾隻老鼠咧就話可能係咧佢擺喺呢個廚房裏邊咧，佢可能有一部分嘅蛋糕，佢收埋咗喺廚房嗰度，嗰啲老鼠就走咗出嚟食咗，跟住就幾隻攤咗喺度啦。 係啦， 哦，就係想問佢呢個問題。問佢點解自己唔 食？即其實因為我覺得 你根本是不想死的嘛？ 陰謀論講句啦，我就覺得他不是一心求死， 即係做戲啊，做意思。 博同情，係咁以嗨下隻手， 博同情， 會博到喎，博到喎，博到兩年， 博到喎， 博到醫院零， 醫院零兩年嘅喎， 但係都苦讀不吃兒喎。 我又覺得很奇怪，你憎佢老公啫，點會殺埋佢仔嘅？真的很奇怪。 因為咩嘛？因為誒，佢憎佢老公，咪憎埋啲仔女咯。 即係驚佢啲仔又學佢老公咁樣啊？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即係唔想留佢嘅種喺度啊嘛。 你老豆都咁花心，你哋都唔放好嘢啦咁樣可能。 係啊，人啊，好容易會諗埋嗰啲 壞咗。佢已經係可能有少少即係諗嘢方面已經係即係偏埋一邊啊。可能係咪有少少神經質嘅啦已經？你冇理由落手殺到自己啲小朋友 嘅嘛？係呢個就係你又最同情呢一個唐亮晶啦，最想唔係最想唔係同情，最想探佢，就問佢點解自己唔死又要殺屋企人係咪？啊咁啊阿 Maria 咧 ，Maria 就想 我揾我鬼婆 啊 ，Nancy 即係毒死老公嗰個，係 啊，奶色 裝嘅闊太， 係啊，咁我會覺得其實。他可以直接跟他離婚就得咯，使乜搞咁多嘢？ 係啦，走一走了之咪得啦。 係咯，咁然後就分佢一半家產，咪走咯。 你會唔會問佢點解整兩杯毒奶色？ 但如果佢喺香港辦離婚案，佢可唔可以分到佢一半家產啊？ 得㗎， 得唔得咧？如果係美國就可能得。 你睇佢嗰個佢結婚喺邊度結咯？係啊，佢簽嗰個結婚證書， 跟翻佢結婚嘅地方嗰個法例。 係啊，嗰個法例咁。 但你英文要好啲先得喎，問到佢喎。 咁佢喺香港住咗咁耐，我諗都識聽嗰啲香港音嘅英文嘅。 得嘅，咪呢個好犀利嘅。 嗱 ，Nancy Kissel 呢一單案咧，我又記得曾經有個 VO 咧，都幾即係又係俾大家感受一下咧，即係當年咧究竟。佢點樣係落毒啦？即係令到佢老公咧，即係失去咗反抗力，然之後再用一個飾物咧去揼佢個頭噶嘛？係咪？咁啊，究竟即係喺佢真係落手之前咧，佢係即係做過啲乜嘢咧？我哋聽一聽呢一幕先。 2003年11月2日星期日，亦即係 Robert 嘅屍體被發現之前嘅五日，喺旁人眼中。Robert 一家正享受緊天伦之乐，冇传出任何火药味。下昼嘅时候，邻居兼好友 Andrew 仲带埋自己个女去 Robert 屋企玩，大家有讲有笑。 坐咗大约45分钟到啦，我谂住走噶啦，仲顺便问佢攞咗杯水饮。点知我女同埋 Lance 个女喺呢个时候就递咗两杯嘢饮埋嚟。 Robert 叔叔。啲奶色媽咪整噶， 我同 Robert 一人攞住一杯，杯奶色红红地咁，应该系士多啤梨整啩，比平时嗰啲好似结好多。我食到有香蕉味同埋有啲碎曲奇咁咯。 当 Andrew 饮完杯奶色，翻到屋企嘅时候，奇怪嘅事出现咗。 我老公一翻到嚟，成块面红卜卜。他躺在张沙发上不省人事，跟着到他起身吃完饭之后，就好像 BB 那样拿着冻雪糕不停吃，很奇怪。第二天他说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了。 法医声称在 Robert 的胃里面找到一些精神科药物，头上面还有五处的致命伤痕。到底 Nancy 杀夫的独家秘方又是怎样的呢？ 就是呢一個 Nancy Kissel 嘅呢個奶色案嘅一個， 所以我都飲下水先。我冇奶色飲，飲下水。 啊，咁呢先呢單案都好奇嘅，其實都嚇都係即而且佢嘥咗咁多公帑咧，都打唔甩，我覺得真係仲奇。 哇！佢上訴咗好多次嘅咯，根本。 同埋其實我都話啦，佢根本佢裡面咧，佢都好多疑點嘅。係啊，所以其實佢個辯護律師都有啲渣，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太難打，我覺得真係。 係啊，但是我會覺得會不會有些偏幫那個 死者？ 死者，因為他是那個高層人士嚟，記得咗邊間 美聯？ 美聯係啊，諗嗰啲嘛，可能會不會又有些偏幫佢？ 點解呢？偏幫啲有勢力人士？ 冇錯，我覺得有少少。 哦，你覺得是陪審員的問題？ 會 係嘛？ 係，即係我有少少咁嘅， 即係會唔會都覺得係咧？點講？ 唔係冇嘢冇嘢，即係我話其實佢根本上做咗咁多次啦，咁其實佢根本係有咁嘅財力去做呢樣嘢嘅喎，係嘛？因為承受咗好多遺產嘅係嘛？ 係啊，但係都就係咁樣打唔甩，即係始終都係放唔 個律師渣。 渣呢單，即係其實有，我覺得呢單就係有機會打甩嘅。有我哋嘅嗰陣時， 其實好多疑點㗎， 好多疑點，係 好多灰色地帶，其實可以鋤得甩。係 啦，究竟係咩疑點咧？大家快啲俾九十九蚊重温啦，咁啊就知道就明啦。揾翻呢一個啊，其實今日係一個廣告雜誌嚟 嘅，係啊，就可以。其實我哋咧點樣可以寄到咁多？其實我哋都係俾咗九十九蚊，然後咧就上網再重温。咁所以咧就有今集我哋嘅資料。 係啊，雖然我哋係奇幻迷會嘅成員啦，但係我哋都不例外嘅，所以我哋都係。 佢哋冇收受利益。 是啊，真 的如果唔係真係點可以寄到咁多集啊？ 當然要做 notes 啦，睇你哋做曬 notes， 我覺得真係好認真啊，好感動啊，係做曬 notes 嚟噶，真係唔係小嘢啊！呢啲即係唔係求其你話 hea 下坐下，巴雞姐叫到咪到啦嗰啲。 係啦，因為好難得有會可以一路出鏡啊嘛，根本我係一個好平凡嘅人啊，咁突然間哇叫我出嚟出鏡，我係好開心 嘅。唔係你講得好，我先叫你出嚟嘅。 多謝。 咁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最想探嘅罪犯啊，想問佢嘅問題啦，咁講到跟住嘅罪咧，我就想問下啦，呢個又係要咬牙切齒嘅喎。最唔合理嘅判決，你覺得係邊一單案咧？ 最唔合理嘅判決，我覺得係排頭村嗰單咯，即 係 根本就俾佢放棄走咯。 即係嗰個彬彬， 彬彬嗰單係 咯。阿彬彬又真係好鬼死離曬譜嗰單嘢， 同埋我覺得佢死好命，真係都甩到。 係。我仲記得有個叫全民正公咧，即係話嗰時當時就係有個人就話結佢個前妻好似。前妻就話咧，佢走埋嚟同我講話，佢殺咗人乜乜，咁又要走佬啦。 即係個大肚噶嘛，佢前妻好似係大肚。 但係嗰個就屬於全民證供，因為只係聽翻嚟嘅嘢咯。 唔係佢屈佢前妻，佢屈佢前妻話，佢梗係啦，佢想攞嗰筆花紅啊嘛，所以佢咪屈我話，我同佢講過我殺咗人咯咁樣。但係我相信佢會有講過，真係嘅。人哋冇理由會根本個前妻答翻嗰個律師嗰個時講，佢話根本我完全都唔知道有花紅呢件事。 咁當然佢都可以講大話嘅，但我都未睇到個動機喺邊啦。但反而呢個人咧，即係佢就嗰個證據咧，都其實幾即係幾超張嘅，大家睇到嘅。 因為呢個彬彬本身嗰個底都唔係好啊嘛，又周圍識女仔啊， 又 周圍借錢 啊， 係啦，冇錯。本身佢都係一個唔係一個好人嚟嘅，咁所以咧。根本係好相信係佢做咯， 係同埋嗰兩個死者咧，佢哋有好好嘅教育背景啦，即係好好嘅家庭背景啦。 根本佢兩個係中上人、中情，即係中產，即係中情 中高㗎啦， 中高嘅。 係諗唔到佢係可以惹咗啲咩禍，得罪黑社會，即係冇啲咁嘅證據，即係表面起碼睇唔到，佢哋係會得罪呢啲人。 我覺得佢係。太善良咯， 或者佢當初想請個男工人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少少保安咁樣，或者佢因為住個地方係比較多 偏僻啊， 係啦，冇錯，好容易會入 到偷渡客啊嘛，嗰度好多偷渡客， 係咯，估唔到引狼入室啦。咁啊，跟住咧嗱，最唔合理就呢單啦，你話就係最後竟然放咗佢走啦，無辜啦，咁啊，無辜係無罪啦，無罪釋放啦。咁啊，周圍走，你覺得邊單係最唔合理咧判決？ 我覺得最不合理的就是長城公寓毀屍案， 最不合理 點解會判誤殺呢？即我覺得係應該判謀殺嘅。因為我覺得咧，都係我個人觀感，我覺得如果你係錯手或者無心之下殺咗一個人，你唔會專登去割死者啲肉落嚟，跟住 去 擺喺係啦， 魚頭擺 喺一笪地方。跟住警方找不到，你仲要寫信去報章度去挑戰警方，係啦，去做一啲咁樣嘅嘢，我覺得唔合理咯。 十惡不赦都可以判唔曬， 係咯。 佢可能話自己受到挑引啦，可能話佢，喂乜你嗰啲咁渣㗎？大把男人好過你啦咁樣，可能佢頂唔順啊咁樣，可能係咁樣將佢殺咗啦。 但係佢呢一個謀殺動機又比較難見到啊，又覺得。即係都諗唔到呢個人同佢有咩仇恨嘅。 即係佢話個女就係個女方講，佢想同女方求婚，但係個女方即係用講啲話去奚落佢咯。 係。 咁佢咪跟住咪即係嬲得滯啊！咁所以將佢碾死咗咯。 咁啊，即係 個女方侮辱佢，侮辱佢。 性能力差。 係啦，性能力差。哎呀，咁啊，呢啲好詐忌嘅喎。 好詐忌。 幾㗎？ 底線底線 底線底線唔踩得嘅喎。 呢樣嘢唔得㗎，男人要威㗎嘛，係咪？ 係咯。 咁啊。至於另一單咧，即係關乎錢銀嘅咧，就係阿 Maria 咧就覺得最唔合理啦嘅判決。 校長燒屍案 嚇， 係啊， 我呢單又係嘅。 呢單佢判咗佢誤殺，然後坐9年啫嘛。 係啊，我都覺得好離譜啊呢單嘢。 我覺得明明係真係殺咗㗎啦， 唔係殺咗，即係佢即係你覺得唔係誤殺應該講。 又毀屍係咪先？ 嗱，唔好計毀屍先，毀屍係佢之後處理屍體方法啫。咁我哋睇下佢係嗰個殺人動機同埋係咪即係佢係咪真係一個謀有預謀嘅謀殺先係叫謀殺啊嘛，唔係叫誤殺啊嘛。 我覺得有預謀。 嗯，你覺得有預謀，同埋即係嗰個殺人嗰個動機太明顯啦。 係啦，因為佢嗰個數目嗰度 好得意㗎。呢單案咧，佢臨結案嘅時候咧，佢嗰個校長咧講咗啲好離奇嘅説話喎。 係啊，佢話自己咧幻想到當時喺個停車場咧，喺個靈堂度啊嘛。 係啊，係啊，係 啦，即係咧講埋啲大話連篇咯。係 啊，仲話要叫個女方保佑佢啊，咪死咗個女死者咁樣。 係 保佑佢啊，應該點，我對你咁好咁樣。 話俾我就我，如果我係佢，因為我諗我唔會判。 佢又係講自己係唔知咩天主教。同定基督徒嘅嗰個， 因為佢係一個基督教學校嘅校長嚟噶嘛， 所以又係 即係擺嗰啲， 唔係將宗教攞出嚟講點牌 啊！同埋另外華山村嗰個殺父案咯， 係 即係嗰個慫恿嗰個僆仔做嗰個，反而就脱咗罪， 係 嗰個判六年， 動口不動手嘅，係啦嗰個證人啊嘛，呢啲 係咯，即係嗰個判決 又好唔鋸啦， 又唔鋸嘅真 係。咁我哋不如咧嗱少少時間啦，聽下咧校長燒屍案咧。喂，其中一幕啊，我哋聽下咧，你又有份做好似係咪啊？係嘛？ 哇！奇幻迷會嘅錄音女王， 一宗駭人聽聞嘅學界奇案，發生喺1993年七月嘅暑假時分。土瓜灣木愛小學校長黃世明被發現半夜三更喺個停車場焚燒學校會計劉容梅嘅屍體，並懷疑曾經進行過殺害嘅行為。當被捕後，佢對警方交代咗事件嘅經過。 我哋等阵间开会要交代清楚啲数啊！之前嘅嘢我唔玩啦。 唔玩？哼！啲账目全部都系经理签名批核嘅，上身嗰个又唔系我。你话唔关你事，咁咪睇下有冇人信你咯。 你做到咁绝，好，我到时乜都爆晒出嚟，你唔使旨意啦，信系你。 你个衰人啊！我同你死过。 死啊！死啊！ 哇！你个贱人，我同你死过。 呢一幕喺学校会议室静悄悄上演嘅杀人故事，喺庭上又出现咗另一个版本。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极度耐人寻味， 极度心寒啊！呢啲真系啊，咁咧即系有人咧问过我哋咧，嗰啲广播剧点样录噶？喺边度录噶？咁样我话就咁用电话录， 喺电话录咯， 各自用电话咧喺度咧，即系喺度。在度發癲嘅喎， 喺度演翻自己嗰 part 咯， 係啦， 係啊， 你話用個枕頭打個枕頭， 係啊，你個屎啊，你屎啊，頭先我， 我記得嗰時我錄援交少女碎屍案咧，最初期嘅時候咧，攞曬啲砧板出嚟咧，跟住把刀喺度劈啊劈啊咁樣製造啲聲效啦，同埋咧，因為你自己，因為你一路劈一路錄嘅時候咧，你就好逼真嘅自己， 同埋大欖咧，大欖我係嗰個姑娘嚟噶嘛， 係 俾人塞衞生巾噶嘛，我係塞住條毛巾喺度猛咁喺度嗌嘅。 好，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多五分鐘，就係講下咧，其實我哋咧究竟即係你哋最想第七宗罪咧，你最想嚟緊咧聽啲咩奇案咧？我哋一人講一單。Maria， 我想其實講啲原即係原案啊，即係好似黃道十二宮嗰啲咧， 冇答案嗰啲， 冇答案嗰啲， 大家估餐飽推理一餐， 係啦，推理嗰啲 最好玩係嘛？ 係啊， 周圍走 咧，中意嗰啲。 我啊，我其實我幾想聽魔鬼保姆。 魔鬼保姆， 因為呢一單案都幾轟動，喺香港都列為十大奇案之一。 嗯，即係殺咗個僆仔，兩個僆仔擺咗去個 恐怖尼龍袋度綁到好似大閘蟹咁樣，仲要半屍半嘢一晚咁樣嗰個。 好啊，呢個可以考慮下喎，呢個嚇。跟住咧，你咧？ 我咧就比較喜歡本地嘅案件啦，同埋中國嘅案件嘅。咁如果下一次或者有機會嘅將來咧嚇，咁希望花家姐咧就。講下大旗嶺嗰單啦，水桶藏屍啦。 哦，嗰單我本來都想講嘅，因為喺我屋企附近咧，我諗住去影下相先啦。 啊，咁啊，即係下次要做一做。 因為佢嗰喂嗰個好變態啊，擺喺個膠桶度。 係啊係啊， 揾啲毛嚟。 仲有個兇手係 甩咗謀殺嘅喎，聽呢單又係又係你 耐人尋味。咁啊，最後咧，我自己想講咧就係希望喺99集之前咧講到余偉發嘅兇案，呢單係我最想講嘅夢想嚟嘅，一定要講呢單。 呢個無辜嘅真 係。啊，呢個余偉發嗰單巨鑽謀殺案，銅鑼灣百德新街1998年。 哦，我記得就係銅鑼灣，我記得係 因為呢單案，我自己最多資料同埋。最投入去跟了咁多年咧，我係好想即係有一天去講呢一單案出嚟咯。咁但係都找一個好的時機啦。 好， 咁今日時間夠，祝大家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